天晴乾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47点，升158点，成交金额77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7点，升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6，跌4毫；盈富基金28蚊，升0.5；美团点评98.5，升0.9；建设银行6.56，升0.1；中国平安94.45，升4.5；友邦保险83.35，升5.5；长江生命科技1.11，升2.1；石药集团21.4，升9毫；港交所253蚊，升0.8；汇丰控股60.2，跌0.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25，英镑10.072，瑞士法郎七点八八一，澳元5.399，加元5.943，新西兰元4.988，欧元8.6692，每百日元兑港元7.1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0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3,8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4美元，卖出1,48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东隧嘅港岛入口啊，东行嘅车龙咧排到去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喺九龙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坑东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来回方向都繁忙噶，咁去将军澳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去九龙方向，龙尾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啦，同埋马鞍山晓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3，听朝嘅日出时间啦系早上6:3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地推断他是否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2824-1551。 今年是香港肾脏移植50周年，而11月9日就是器官捐赠日。当日我们邀请到器官移植受赠者和等待器官移植延续生命的病患者，将他们的故事带到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 透过器官捐赠推广大使欧海顺、器官捐赠日2019大使许廷铿，将延续生命的大爱精神传扬开去。 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香港电台合办器官捐赠日2019，香港肾脏移植50周年。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2019年11月7号，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这个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1月24号就会举行投票日的了。今次的选举都可以说非常激烈，因为是没有一个选区是没有竞争。即是说所有的选区都是有竞争的。总共有超过1000名的候选人去竞逐452个议席的。但是今次的区议会选举有点不同了，因为就是正值呢个修例风波嘅期间，社会上面咧系陷入咗一啲撕裂啦，甚至系暴力冲突嘅问题出现咗。好多嘅议员嘅办事处啦遭到破坏，唔单止系一次破坏，可能多次破坏添。咁而亦都有咧系唔同派别嘅候选人咧都均系遭受到袭击噶。咁而系最瞩目嘅一次咧，亦都系寻日啦，喺朝头早咧。这个屯门区啊，咁就有候选人咧何君尧咧，亦都系喺屯门摆街站嘅时候咧，系遇上咧有人系用刀刺向佢嘅胸口袭击。咁呢件事件咧就系都令到大家好关注到啦。究竟今次嘅选举咧，究竟系咪仲可以安全顺利如期咁样去进行嘅咧？见到咧喺寻日何君尧被袭击之后咧，咁其实寻日咧建制派一众嘅立法会议员咧都系出嚟见记者啦，就住事件回应。当中咧建制派嘅所谓班长咧廖长江咧就对袭击咧予以最严厉嘅谴责，亦都讲到话咧系由于阿何君尧咧系区选嘅候选人咧，佢形容事件咧已经系严重冲击选举嘅公平公正性。咁而咧其实喺新华社咧亦都有个时评咧去评论今次嘅事件，亦都咧系讲到咧呢件事件同选举系有关系。新华社嘅时评咧就形容何君尧被袭击咧系一宗嘅极端暴力事件啦，形容事件系震惊世人，亦都讲到呢个事件咧系对候选人嘅恐怖行径咧系严重咁损害咗选举环境嘅安全同埋公正，为即将到来嘅区议会选举咧系蒙上咗巨大嘅阴影。咁面对住有啲候选人啊，以至好多嘅社会人士去到忧虑，今次嘅选举可唔可以顺利安全进行嘅同时，究竟各个党派或者系政治人物有啲乜嘢嘅行动咧？嗱，寻日咧就喺事件发生咗之后啦，咁其实民建联咧就有约见咧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嘅，咁就敦促政府咧尽快就住候选人同埋选民咧嘅安全啊，就提出具体嘅措施。咁而今日啦，亦都见到咧喺下昼三点几嘅时间咧，亦都有一众嘅建制派嘅区议会候选人咧，系发起咗一个静默游行啊，咁就由政府总部东翼啦，咁就行到去海港中心嘅选管会办公室，促请咧政府同埋选管会方面咧，系确保区议会嘅选举咧系安全咁样去进行噶。至於咧，就有啲人就擔心啦。其實呢個11月24號就將會舉行投票日啦。究竟當日又會唔會發生啲任何嘅情況，導致嗰個嘅選舉能唔能夠如期咁舉行咧？咁其實政府方面咧，直至尋日咧，都仍然講緊啊。選管會同埋政府咧，都係致力讓呢次嘅選舉咧能夠和平有序同埋順利咁去舉行嘅。咁但係咧，亦都開始有啲嘅人士咧，開始提出一啲嘅情況咧。研究可唔可以咧去到押后，甚至系取消选举？咁当中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讲到话啦，建议咧政府系画咗一条死线，就讲紧话咧今个月嘅17号，即系投票日之前嘅一个星期，如果见到示威冲突咧仍然未停止嘅话咧， 葉國謙就建議政府應該考慮押後或者是取消區議會選舉。不過當然啦，取消區議會選舉是當中涉及很多的問題，他可能要修例重選，而亦都可能導致一個的憲政的一個真空期。大家覺得現在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各位聽眾覺得現在的情況是不是真的出現了一個選舉暴力，危害到這個的選舉的公平公正性呢？而大家又覺得對於區議會選舉能不能夠順利進行，又覺得政府應該要做一些什麼呢？在大家發表意見之前，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發表意見之前都要講一講剛才提到何君堯受到襲擊。何君堯就是屯門區區議會樂趣選區的候選人，而同區的候選人還包括盧俊宇和蔣正文。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1月7日，沙田豐盛苑凌晨發生火警，造成一死兩傷，大約600個住客自行疏散。新界東消防區長洪松木： 火警的原因我們現在還在調查的，我們現在就住消防喉嚨冒水這個情形，我們找了我們消防設備專責隊伍的同事到場研究一下個原因先。 朝早九點，中大舉行畢業禮，在播放國歌期間，有畢業生戴上口罩高叫口號，並且舉起反修例標語。 由於今日出現特別情況，典禮程序需要改動，畢業典禮現在結束。 畢業禮開始大約半個鐘之後，因為特別情況提早結束，校長段崇智在多人護送之下離場。十点，科大毕业礼上面有毕业生戴口罩上台，同埋高举五大诉求手势抗议。校长史维致辞嘅时候，主动提到早前堕楼昏迷嘅学生周子乐。 Let's join his parents and all family members in supporting him. I hope we all can send to his families that we are together with them. 佢话周同学仍然喺医院留医，期待能够再次同佢见面。十一点，由浸大同埋民权观察等组成的选举监察计划发表中期报告，促请政府公开承诺会尽力使区议会选举如期进行。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讲师梁启智： 咁如果系一个咁强嘅民意基础，系要求个选举如期进行嘅话，喺呢个情况之下去押后或者取消选举嘅话，佢带嚟嗰个社会嘅震荡会唔会更加大？我哋冇理由要做一样嘢系逆七成嘅民意支持，而去制造更多嘅混乱。 下昼三点半，建制派举行静默游行，促请当局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候选人同埋义工嘅安全。经民联卢伟国： 今日咧，我哋一齐咧行出嚟咧，系要向暴力说不，同时要责成政府同埋选管会，要保证今次呢个区议会选举嘅公平、正当、安全，要让我哋嘅选民在全部黑色恐怖之下，是安安全全地去投去神圣的一票。 四点，食环署公布，考虑到目前的社会情况，出年全港15个年宵市场将会不设干货摊位。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系1872311。各位听众觉得而家香港嘅社会情况啊，呢个区议会选举11月24日能唔能够顺利咁举行咧？咁大家又觉得乜嘢方法可以确保到呢个选举咧可以安全公正咁样去进行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头先都引述咗好多关于建制派人士嘅啲意见啦。咁其实民主派咧都有就住呢个嘅何君堯遇袭嘅事件咧，亦系有提出过一啲嘅意见噶。咁当中咧，民主派会议的召集人陈淑庄咧，寻日亦都讲到话咧，希望区议会选举可以按时进行，而政府咧系有责任咧确保选举咧能够如期进行噶。大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一个学者同埋民权观察组成嘅一个组织，叫做选举观察嘅成员啊。咁就系梁启智，佢亦都系咧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客席讲师嚟噶。梁启智你好。 你好， 系我知道你哋有浸会大学啦，亦都有啲嘅唔同院校嘅学者啦，同埋民权观察啦，就系、是、组织咗呢个嘅选举观察呢个嘅计划啦。咁你哋都有调查到咧，就系而家个社会上面一啲嘅气氛啦，或者针对住一啲嘅候选人啊，或者办事处嘅一啲袭击啊，或者系破坏嘅情况，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观察咧？ 我哋有留意到咧，即系有社会其实好关心啦，究竟嗰个选举。即係會唔會有一啲暴力嘅情況影響到嗰個選舉公正嘅進行？咁所以我哋都有去做一啲觀察嘅，咁包括咧就記錄翻，例如話喺傳媒入邊報導過嘅一啲事件啦，例如話係喺街站嘅一啲街頭嘅襲擊事件咁樣。咁我哋嗰個觀察咧就覺得呢啲情況係出現咗，咁、那個問題係我哋點樣去應對，點樣去處理。咁我諗政府嗰個應對咧，而家就係非常之不足夠嘅。咁政府係需要做更多嘢去確保呢、這個區議會選舉可以如期進行咯。 嗯，不如講下你哋個呢個嘅研究嘅計劃咧，其實見唔見到而家香港出現咗所謂選舉暴力嘅情況，又或者其實已經去到影響選舉公正嘅程度呢？ 其實選舉暴力就唔係新鮮嘅事嚟嘅，喺香港咁你諗翻，例如話2016年嘅時候立法會選舉咁就已經有呢個新界西嘅候選人周永勤係即係受公開呢個恐嚇，咁就要被迫退選啦。咁睇翻今次嘅選舉，我諗最重要嘅其實係問翻民間點樣睇，因為最後其實係市民自己決定佢出唔出街，佢去唔去票站嗰度投票。咁你睇翻例如話呢個香港民意研究所所做嘅民意調查，咁佢係講緊有七成嘅市民係反對將呢個區議會選舉押後嘅。咁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認為係政府係應該有責任盡量令到區議會可以區議會嘅選舉係可以如期進行咯。咁如果係覺得有任何嘅擔憂嘅話，我哋係應該去比較積極咁去處理呢啲擔憂，而唔係話因為有呢啲擔憂就唔去做呢個選舉咯。 其實過去幾個月咧，即係針對一啲候選人嘅暴力襲擊啊，或者針對一啲議員辦事處嘅破壞咧，係見到個數字都唔少嘅。咁但係可唔可以因此就證明呢啲嘅破壞或者暴力行為係同選區有關，影響到選舉嘅公正？ 咁的而且確係有即係一啲係對呢個辦事處嘅攻擊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對候選人嘅攻擊啦。咁如果我哋從國際上嚟睇嘅話，其實去到話你話要去終止選舉咧，我哋就有排未去到嗰個位嘅，因為即係你可以諗翻喺好多世界各地有好多例子，即係講緊係例如話啱打完仗嘅，咁佢哋都會照樣去舉行選舉。咁原因好簡單，因為選舉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功能就係去即係去嘗試處理嗰個紛爭嘛。咁我哋如果社會既然有咁多紛爭嘅話，我哋係應該通過選舉去幫我哋去處理，尤其是當市民係咁想有個選舉出現嘅時候，即係我諗而家我哋需要問嗰條問題就係話，你唔做選舉嘅話，反而會帶嚟更多嘅問題咯。 嗯，刚才你都提到啦，咁就希望政府可以做更加多嘅嘢去到确保选举可以安全顺利咁样去进行啦。你有啲咩嘅建议啊？ 有啲嘢系佢可以即刻做嘅，咁即系例如话选举嘅呢个过程入边，咁其实系有一系列嘅一啲工作守则嘅。咁究竟票站嘅呢个工作人员佢哋要做啲乜嘢嘢？遇到問題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咁其實佢哋嗰啲嘢已經做好曬，有曬規矩，因為佢哋要幫嗰啲票站人員做嗰啲培訓工作噶嘛。咁你將嗰啲培訓嘅資料全部公開，等市民知道哦，原來區議會選舉個運作係咁樣嘅。如果有爭議點樣處理嘅？你要俾翻市民對嗰個選舉有信任，因為呢一刻咧，市民對於政府嘅信任度係非常之低。咁你需要先處理咗個信任問題，咁區議會選舉就可以順利咁樣進行，咁嗰啲細嘅衝突就唔會變成大嘅衝突，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如果真係有大嘅衝突啦，真係影響到嗰個選舉嘅進行啦，咁其實亦都係政府應該有啲應急嘅計劃㗎嘛。嗰啲應急計劃可唔可以都公開埋俾市民知道？咁等嗰啲應急計劃發生嘅時候，大家冇咁多爭議咯。即係例如話，如果即係如果好不幸啦，去到一個情況就係有個投票站投到一半嘅時候唔能夠繼續投落去，咁佢可能要褪到第二日先可以再重新投票嘅話， 咁你嗰一晚点算呢？边个人看住个票箱呢？点样可以大家会信任嗰、那个投票系公正嘅呢？呢啲全部系啲即系嗰啲重要嘅一啲工作守则啊，系嗰啲紧急嘅计划呢，最好真系趁呢个时间公开晒俾市民知道嘅话呢，咁大家到时就算有咩事嘅话都会信服，咁就大事可以发小咯。 嗯，其实政府早前已经是成立了一个危机管理委员会的了，也都是会是有不同的部门啦、的一些代表在这个管理委员会里面，也都会是评估一下会不会发生一些事故会令到投票站是没办法运作啦，也都有相关的条例啦，包括区议会条例啦和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一些规例啦，去到是让行政长官和选管会有一个权力，就是说当在一些的骚乱或者是暴力或者危害到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押后或者是一些的投票 的情况的，你就觉得足不足够呢？ 那个问题就是在于你有这个委员会，但是个委员会那些是什么人来的先？如果委员会现在里面是有一些是政治问责官员的代表的，那有个问题就是说个舆论会不会担心其实个委员会本身都是有个政治议程在这里，甚至是为了帮政府推迟那个选举去铺路的。咁亦都頭先講到啦，即係話個委員會其實佢有個工作噶嘛，就係佢要諗嗰啲應變措施出嚟噶嘛。咁而家即係只係剩翻咁短嘅時間，嗰啲應變措施應該諗咗噶啦。咁你可唔可以公開俾市民知道？等市民知道佢哋會做啲咩嘅時候，大家個信心先可以重新建立翻出嚟。甚至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即係你可以揾國際嘅一啲專家嚟香港觀察，令到香港人對個選舉有信心。即係其實有好多嘢需要做，亦都做咗之後咧，是可以減低嗰個風險嘅咯。而我諗而家個討論就好容易會覺得就話，有風險啊，我哋就唔好選，呢個係一個太消極嘅做法嚟啊。 嗯，對於評估嗰個嘅安全風險嚟講，其實你哋有冇一啲咩睇法，或者係一啲嘅國際標準可以參考呢？因為其實對於譬如一啲嘅區議會選舉條例咧，當中講到話係騷亂啦、公開暴力啦，或者係即係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啦。咁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尋日喺接受傳媒嘅訪問嘅時候，都有講到一個即係比較籠統啲嘅準則啦，即係考慮到選舉能唔能夠順利舉行啦，或者係候選人或者支持者可唔可以即係進行競選活動，選民可唔可以安心去投票啦等等。咁但係即係譬如話，我哋過去幾個月都見到好多嘅一啲暴力嘅衝突啦，以至到係有一啲人咧去到破壞一啲嘅辦事處啦等等，甚至有候選人遇到襲擊啦，呢啲都會唔會構成即係頭先講嘅一啲嘅條件呢？ 我想即係最終其實係選舉管理委員會佢哋要交代翻，即係究竟佢哋嗰個理解係點樣樣，佢哋個準則係點樣樣。咁如果係佢哋之外嘅話咧，咁我諗個問題其實就去翻市民嗰度啦。市民自己覺得究竟可唔可以選？市民自己覺得安唔安全？因為最後係市民自己行出佢哋屋企去到投票站嘅。咁頭先已經講咗，其實民意調查已經非常之清楚，市民係想個選舉發生嘅。咁如果你話係講緊候選人或者競選團隊嘅話，咁其實我哋亦都有做過好多，即係我哋亦都做咗一個記錄啦。咁亦都見到係受過呢個襲擊嘅呢個候選人，咁其實有建制嘅，亦有非建制嘅。咁其實非建制其實係佔多過建制好多嘅。即係我諗，如果要問嘅，其實調翻轉頭，不如問翻佢哋覺得選舉應唔應該繼續？咁就現時個睇法嚟講，我諗個普遍嘅共識係應該繼續嗰個選舉咯。 嗯，咁但系即系呢个真系要去政府再去考虑啦。咁嗱，其实见到咧，唔同嘅一啲政治人物咧，都对于点样去确保个选举嘅公正执行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谂法建议嘅。咁包括咧，就譬如民建联啦，寻日就有一个嘅提议，咁就系话咧，会唔会选举日咧可以提升一啲票站嘅保安，以防冲击咧，或者系让候选人咧即系有一啲选举经费去到请保安啊等等。又或者有啲一啲嘅行會成員啦，都提到話就係、是會唔會係之前嗰個禮拜去到咧評估嗰個風險狀況嚇？咁、你又點睇呢？ 因為如果你話要揾保安嘅話，我諗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嗰個保安嘅責任本來其實喺警察嗰度嘅。即係如果你係覺得唔安全嘅話，你應該去揾警察幫你，警察亦都有責任去幫你。咁如果而家係有個別嘅派別話，喂，我唔揾警察，我揾保安，咁我會有少少奇怪，就係咪連呢個派別嘅人自己都已經唔信警察呢？ 即係如果咁係一件幾令人擔心嘅事嚟嘅。咁既然已經有呢一個選擇，咁樣佢唔去做嘅話，佢自己要揾去保安嘅話，咁當然最後佢要自己計翻嗰個選舉經費啦。咁如果翻去警察嗰度，咁對警察嗰個信任問題，咁而家個社會對警察個信任度的而且確係好低嘅。咁我哋要諗個方法係，即係唔係斬腳趾避叉蟲，即係覺得有呢個問題，咁我哋就唔去做啦。而係話，既然對警察個信任度係低嘅話，我哋就要諗更多方法出嚟，令到市民相信嗰個選舉嘅過程。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咪將啲規矩全部定曬出嚟咯。咁到時我哋跟住啲規矩做嘢。因為過去呢即係幾個月，我諗市民都見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好似啲警察可以佢自己想點就點樣咁樣。咁例如話，如果去到當日真係喺個票站度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啦，咁究竟係跟邊個話事呢？係警察可以話曬事啊，定係其實係票站嘅主任先至係最終話事嘅人呢？嗱，呢啲嘢真係要而家就要講清楚，即係唔好去到到時先至唔清唔楚咁樣咯。咁當然最後嗰個問題，我諗始終喺翻政府。政府自己要承认，就是警方即系而家喺市民心目中嘅形象真系低得好紧要。咁如果我哋希望可以警方帮到手喺呢个选举过程入边能够维持到秩序嘅话，咁其实我哋系要解决翻警察自己嗰个问题先咯。 好，唔该晒梁启智啊！梁启智咧就系选举观察嘅成员啦，亦都系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讲师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大今朝举行毕业礼前，过百名毕业生喺校内游行声援被捕学生。佢哋喺烽火台高叫口号期间，一名着红衫讲普通话嘅男子一边唱国歌，一边用刀指向学生。学生继续高叫口号，呢一名持刀男子被保安带走。中大表示，一名手持小刀的男子在毕业礼会场外与人发生口角，大学保安人员接报之后即时介入分隔双方，并带走该名人士以及报警处理，事件中无人受伤。大学重申，任何人士表达意见时必须在理性、包容和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科技大学上午的毕业礼结束之后，一批黑衣人在典礼场地赛马会大堂外的墙壁喷上还我真相、谴责警暴、周同学加油等字眼，又在楼梯张贴文宣。科大下午继续举行毕业礼颁授工程学院学位。下午大约2:00，警方保安再次搬出铁马，封锁往赛马会大堂的通道，在场同学鼓噪。有学生评议会代表同保安交涉，双方协调之后，示威者在场地外站立，高举文宣，承诺不会涂鸦。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如果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应该根据协定内容同步同等比率取消加征关税，这个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较早前，外电报道中美领袖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同埋举行相关会议的日期可能推迟至到下个月，因为双方仍然系讨论紧协议中的相关条款以及举行会议的地点。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近日发表报告，提到已经发现令人震惊的证据，显示中国干预英国校园。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报道的时候表示，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留学生交流一直是中英人民交流的重要内容，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对客观看待，多做有利于两国人民交往和促进中英关系发展的事，而不是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几元。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咧，交通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挤塞噶。而家去将军澳方向，车龙排到近嘉林别墅；反方向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影业路近住坑口村。之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嘅十一点半结束。而机场快线方面咧，由晚上嘅十一点半起至到尾班车，只会停香港站至到机场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喺晚上嘅十点半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系正常，截止时间系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出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 1090名候选人竞逐全港18区，一共452个议席。 选举论坛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段内播出。 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 星期四播出的选区是屯门区富新选区。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系18723111。而家讲紧嘅题目咧就系区议会选举咧，即将就会喺11月24号咧进行投票噶啦。咁但系呢几个月咧，就社会上面咧陷入好多嘅纷争啦，甚至系暴力冲突啦，亦都有啲嘅候选人咧就系遇上袭击，一啲嘅办事处咧就系遭到破坏。究竟而家香港系咪即系出现咗一个选举暴力嘅情况咧？又或者而家香港嘅选举嘅公正性系咪咧就系遭到一啲嘅？损坏咧，咁大家都有意见嘅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刚才5:30嘅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访问咗一个由学者同埋一啲嘅人权监察嘅组织咧而组成嘅一个组织，叫做选举观察啦。佢哋嘅成员梁启智，咁佢哋咧其实今日咧都系出咗一个嘅中期报告，咁就住咧今次一个区议会选举嘅一啲嘅情况咧，作出一啲观察噶，咁。就住咧，關於選舉暴力嘅問題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點算咧，就係話根據過往嘅傳媒報道，由9月初開始啦，咁究竟咧係出現咗唔同嘅咩嘅情況咧？ 他们就发现了根据传媒报道九月初以来有两宗的恐吓信息和最少有29宗的议员办事处被到破坏的个案。但是呢这些个案呢当然是他们只能够从他们的渠道所得和传媒报道所得未必就反映最多的情况。而事实上呢很多的建制派议员呢就是这两天都会讲到说呢他们这些区议员的办事处呢这段时间呢都遭到很多的破坏甚至呢是有些的破坏呢是不止一次甚至是多次添的。而今次这个的监察组织选举观察呢亦都是录得呢是多宗的一些街头袭击候选人和竞选团队的情况。他们就说呢录得呢11宗街头袭击候选人或者竞选团队的个案。而呢亦都有些派别的分野有10宗呢就是被攻击的是非建制派而1宗呢就是建制派。而选举观察他们呢亦都是有一些的观察啦咁亦都讲到话呢一些的公众集会期间呢警方曾经是拘捕过一些的非建制阵营的候选人呢同埋向住呢啲嘅候选人呢係施放过胡椒喷雾㗎。咁頭先都同佢傾到呢就係、是、關於而家嗰個嘅情況係咪屬於真係選舉暴力啦都要講到話要睇返而家香港選民同埋呢就係呢啲嘅候選人佢哋覺得而家個選舉係咪出現咗咁嘅情況去到決定啦。至於呢剛才梁啟智都講到啦其實呢香港呢選舉暴力呢就並不是真係所謂新鮮事物啦因為其實佢都頭先嘅訪問都提到啦 ,2016 年嘅立法會選舉呢有一位出選新界西而聲稱受到恐嚇而退選的周永勤呢咁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不過都要講返呢因為周永勤呢佢喺今次嘅區議會選舉裏面呢都係有參選嘅。佢呢就係參選元朗嘅天水圍瑞華區啦。而其他嘅參選人呢就包括天水連線嘅林俊啦以及係無黨派嘅黃子毅。咁而呢就係、是、究竟大家有啲咩嘢嘅諗法呢對於今次嘅選舉會唔會可以安全公正咁進行呢而有啲咩嘅方法可以確保到呢個可以選舉可以安全咁進行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1872311 一齊傾下。我哋電話旁邊呢就請嚟一位政黨中人啦就有自由黨嘅黨魁鍾國斌。鍾國斌你好。 係陸宇光你好。 係頭先講咗好多呢關於而家香港嘅情況啦你又覺得香港而家嘅情况系咪已经出现咗选举暴力咧？有冇影响到选举嘅公正性咧？ 我哋感觉就系有嘅，有影响呢个公正性嘅。点解咧？咁尤其是建制派好多嘅区议员嘅参选人咧，佢哋出嚟咧，好多时咧就俾人骚扰嘅，即系唔同嘅程度骚扰啦。当然，你睇到有啲现任嘅区议员再参选咧，佢哋嗰啲。办事处啊，被人破坏啊，被人打烂啊，或者有阵时我哋喺街嗰度派传单嗰阵时又被人围啊，或者我哋嗰啲街板啊，或者嗰啲嗰啲 banner 嗰啲咧，被人剪烂啊，呢啲系好各个区域都有发生的。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真系对呢一班嘅。参选人或者候选人呢是好不公平。 嗯。 即不能够好像以往啊过往那些参选的个过程或者选举的工程里面呢即是做到一些公平的一些宣传或者是他们的推广自己那个效果啊或者那些工作。 嗯，但系钟国斌而家个社会嘅气氛就系好多嘅纷争，好多嘅冲突啦。能唔能够确认呢啲嘅袭击同埋破坏都系针对住选举而嚟咧？ 嗱，当然我哋唔可以即系100%咁就话系净系针对选举啦。但系起码即系有好多候选人咧，佢哋现时系面对紧呢啲咁嘅问题。有啲我见到嘅亦同我哋讲过呢即係有啲候选人喺做街站派传单嗰陣时呢有啲人就围住佢。但呢佢又唔係搞佢啲乜嘢总之係围住佢。咁佢派唔到俾佢啲街坊或者同啲街坊接触唔到。咁呢啲咁嘅行为呢咁事实上係影响緊佢哋嗰个做嗰、那个嗰、那个选举工程嘅过程㗎嘛。 咁呢个系对佢哋有好唔公平。 嗱，今日咧就系有啲嘅建制派嘅候选人咧喺下昼嘅时候咧都系发起一个静默游行啊，由政府总部行到去海港中心嘅选管会办公室啦。见到你哋自由党都有一啲嘅代表去参与。 系啊，我哋有几位有参与。 系啦，咁当中亦都系拉起一个横额，就系谴责暴力，还我公平选举。你觉得点样先可以做翻一个公平选举？ 暴力呢，例如好似琴日何君堯议员呢，就大家都即係见到啦，係咪？咁即係佢都几伤嘅，即係成把刀咁插入去咁。咁啊，呢啲我哋梗係唔应该係容许呢类型嘅事件发生。咁但係点样保障到呢？咁係咪？咁我而家所以点解今日有个游行去到选举事务处，亦即係表達咗，同政府表達咗，喂，呢、這個仲有兩個禮拜嘅選舉過程之中，點樣保障每一個候選人嘅人身安全呢？當然我唔係話淨係話淨係為保障呢個建制，你泛民嘅都有啊，即前一排有啲泛民嘅候選人亦俾人襲擊啊，係咪？咁個個都會面對同一嘅危險嘅程度㗎嘛。咁但係喺一个公平嘅选举嘅过程之中，呢啲係唔应该发生嘅。 民建联就有啲嘅建议嘅，包括呢就係喺投票日当日呢就係加强一啲嘅保安啦、以及呢喺竞选经费嗰度呢就可以有一个嘅宽松啲嘅处理，让呢一啲嘅候选人譬如话去聘请咗保安呢都可以呢係计入选举经费内。你同唔同意呢啲措施？ 呢、這个我相信去到投票日加强保安咧，呢个系正常嘅，亦应该需要嘅。咁啊，令到即系唔系话净系候选人嘅安全问题，大众市民去到个投票站投票，佢哋嘅安全都系要保障嘅。咁至于你话增加嗰个保安经费啊，呢样就好难讲嘅。何谓保安经费系加到几多？你请几多个保安为准则咧？呢个去到而家呢个环节咧，就我覺得太遲了。你加幾多錢各方面呢，你有陣時係要經過立法嘅程序。咁呢個已經係我覺得下一屆可能會有機會再探討，今一屆我覺得已經冇乜機會可以做到。 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候選人係過去一段日子都好多係遇上襲擊啦。咁而今次呢就特別多候選人添，有成1090名候選人呢喺全港各區度競選緊㗎。咁點樣可以確保到咁多個候選人都可以得以安全？ 呢個真係唔容易做得到嘅嘢。呢、這個百分百就要靠政府或者保安局或者甚至乎警方係點樣去部署每一個候選人。你當然而家喺有千幾名嘅候選人，日日喺不同嘅地方拉票，你點樣可以靠政府或者警方去保護佢哋咧？咁呢個又事實上一個困難嚟嘅，因為每一個候選人喺唔同嘅區域咧，佢唔係日日都喺同一個地點啊嘛。佢有陣時喺呢條街，上晝喺呢條街，夜晚喺第二條街，咁你唔通真係揾幾個 G4 特工去保護佢咩？呢個冇可能。咁呢個係靠大家宣傳，即係話同所有全港嘅市民即係表達呢樣。如果希望可以順利去完成呢、這個選舉嘅話呢，大家唔該，即係喺呢段時間呢，即係唔好再有暴力，希望可以即係安安穩穩地去完成呢個咁嘅選舉，因為呢個選舉係重要嘅。对每区嘅市民都系重要嘅，同埋即系有好，无论你咩政见都好啦，咁大家都希望到时可以投到票，投到佢认为可以未来为社区服务到嗰啲人士去得到公平嘅选举啊嘛。 系嗱，头先就讲咗好多关于票站同埋候选人嘅安全问题啦。咁但系对于11月24日投票日嚟讲，究竟能唔能够全香港啊，能唔能够即系顺利咁举行呢个嘅投票咧？咁大家都关注啊。咁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嘅叶国谦咧，咁就提议政府话下即系设一条死线。咁就佢自己建议就系一个礼拜之前，即系11月17日，咁就睇睇咧究竟嗰啲嘅暴力嘅冲突咧 是否平息了，如果未的话就要考虑呢是否押后那个区议会选举，你又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这个当然我们见到现在这几个礼拜每逢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呢都有些游行示威，跟住就演变了一个 暴力行为。咁呢个系令到个区议会选举系好大嘅影响或变数嘅。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真系和平平静呢？即系我相信而家特区政府成日话止暴制乱咧，佢都冇真正嘅办法去点样止暴制乱。但系你话啊，延迟咁，而家当然法例就容许两个延迟两个星期啦。咁但系两个星期系唔系就可以平静到呢？喂，这个真的很大的疑问。定是说即是取消了区议会这个选举到时先选呢？即是说往后即是整件事完成了平静止暴制乱得到啦，咁先再考虑再重选呢？咁哇，这个就是政治的很大的问题，同埋这个宪制很大的问题来的。 咁你自己觉得呢？你自己觉得即是什么情况之下需要考虑个投票日是不是可以如期进行呢？ 我相信咧，都系喺呢段时间咧，就呼吁大众市民，大家希望喺11月24号可以投到票。大家即系呢段时间唔好再有暴力嘅情况发生。完成咗呢个投票之后，大家再希望社会可以回复翻正常咯。 对于今次对于今次政府的一些危机管理他们都成立了一个危机管理委员会，就向选管会和政府去到提供一些意见的。但是就有些人质疑，就说未有一个好像很完善的指引或者应变的方案给到公众去看究竟政府会怎么做，你自己同不同意？ 这个危机管理委员会呢没什么透明度，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而家你政府實際上係做緊乜嘢，係點樣部署、點樣處理，係冇人知道。你甚至乎今日葉國謙都冇提得到任何嘅建議，淨係話如果有危險，有咗畫條死線，咁啊17號之後如果唔掂咧，就延遲佢或者取消佢。咁但係你個實際上呢個危機嘅委員會係做緊啲乜嘢咧？咁我相信應該政府應該係透明度高啲，好似你話齋，有咩指引、咩情況之下，我哋就唔会去推呢个选举啦，或者延迟呢个选举啦，甚至取消选举啦，咁或者点样去，我哋点都好啦，艰辛苦啲系咪？面对现实，11月20号，我哋点都去举行呢个选举，我哋唯有系出动多啲警力去保障大众市民或者啲票站或者啲参选人可以顺利去投票。咁你呢个先系一啲大家清清楚楚知道系点样做嘅，即系未来系点样做嘅一样嘢嘛。但系而家就系有一个咁嘅委员会，但系冇人知道佢做紧乜嘢。 OK， 好，唔该晒钟国斌啊，钟国斌就系自由党嘅党魁嚟噶。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卢先生喺度，卢生， 系， 你好，请讲啊。 系，我系，你好啊。 你好，请讲。 又，我觉得咧就，我认为咧就唔好。即系唔好推前，即系唔好延迟啊！同埋取消啦，取消根本冇可能取消啦，系咪先啊？延迟 都有法例机制可以嘅吓，但系就要再去喺立法会通过法案再定日期啦。 哦，咁样，但系你俾人哋口实啊嘛，俾反对党话你即系觉得输就惊输。惊输就唔好选啦，咁样即系嗱，你好似今日定唔知今朝定琴日咁样，有两个女士，我谂佢都系50-60岁嗰啲啦，话嗰个喺俾人斩到嗰个叫做何君尧啊，话佢做戏添，话佢啲做戏都做得真啲啊，边有咁巧噶，乜。即系讲两个女士都系咁嘅，差唔多咁嘅口吻，话佢做戏。 你点睇咧？ 我就觉得就梗系冇可能做戏啦，大佬将刀你都影出嚟吓死人啦，10几寸刀仲嚟到即系只切人肉刀嚟嘅，即系嗰啲你真系你绑持一阵你都。 明白， 明白，多谢卢生的电话，多谢你吓。咁我哋嘅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噶。刚才咧就提到话何君尧咧就喺寻日屯门摆街站嘅时候遇袭啦。咁佢就系参选咗今届区议会咧屯门区乐趣选区嘅，同区嘅参选人咧仲有卢俊宇同埋蒋静文。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Bible again. 继续咧讲英文嘅圣经，里面咧带俾英文嘅一啲成语或者谚语啊。咁啊，英国人究竟点样讲一粒老鼠屎就整坏咗一锅粥咧？咁呢一句咧，其实咧我哋喺圣经里面咧都可以揾到嘅，当然唔系用 exact 嘅字眼啦。咁呢个咧就系来自传道书。Ecclesiastes 嘅一個 expression 就係咧 a fly in the ointment，OK、okay? 一個嗰啲好似 cream 好似膏油嘅東西裡面咧係有隻烏蠅落咗去，咁啊 a fly fly f l y 啦 in the ointment o i n t ointment m e n t o i n t M-E-N-T So a fly in the ointment 咁一隻烏蠅飛咗入一啲呢攞嚟做香嘅膏油裏面呢就令到嗰啲油呢臭咗或者污糟咗啦咁大概嗰意思就係我哋廣東話嘅一粒老鼠屎呢就整壞咗一鍋粥記住呢個 expression 啦咁總有機會用得著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54啊，继续有陆宇光喺度，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同号码1872311，听大家嘅电话吓。有周先生喺电话旁边，周生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 请讲。 哦，其实咁嘅，就因为啱啱咧就有位好资深嘅议员咧就话啊，佢哋有啲嘅啊，即系嗰啲候选人咧就惊人啊，即系曾经发生过俾人围啊或者咁嘅情况啦、啊，系、 嗯、 啦，系我就有两个建议，即系第一。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嚇、啊、報警啦。咁另外第二咧，就係、是、我相信咧，就市民嘅眼光係雪亮嘅。如果你係幫得到嗰啲人做嘢嘅 ，OK 啊，幫嗰啲街坊嘅，啲街坊即使你宣傳唔到都好，啲街坊喂，你宣傳唔到，但係啲人都知道你參選㗎嘛。啊，除非你話喂啲街坊連我參選都唔知啊，咁就冇得好講啦，係咪先？咁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影響唔到。嗰啲選民嘅決定嘅、啊，大家要信嗰啲選民係眼光雪亮嘅。如果呢點呢、這個假設冇咗嘅，咁就唔使諗啦。啊，好簡單嘅。 咁、嗯、但係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區議會選舉有好多都係一啲要落區去到做好多社區工作，去到接觸選民嘅一啲機會啦，或者係一啲嘅街站啊，都係讓一啲嘅候選人咧去到接觸選民嘅機會嚟嘅。 佢近排先去接觸選民嘅啦，係咪近呢？啊！一兩個月先去接觸選民嘅，唔係噶嘛？你平時做嘢噶嘛？係咪啊？ 嗯。 啊！如果你平時冇做嘢，而家選嗰陣突然間走出嚟嘅咁，咪回翻我節外嗰句咯。啊！我哋要信選民嘅眼光。OK。 即係對於個選舉能唔能夠如期進行，你自己點睇啊？ 啊！我覺得好有信心、啊。 嗯。 我覺得好有信心、啊。啊！咁其實啊，即係北邊即係絕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好理性噶嘛。 嗯 Okay. 啊！絕大部分嘅人咁理性都進行唔到，我諗唔到咩原因咯。 好 ，OK， 好多謝曬周先生嘅意見，多謝你嚇。咁仲有陳先生喺電話旁邊，陳先生， 你好，你好，係 你好，請講， 主持你好，係、 嗯、 啦。咁我就即係剛才都聽到唔同嘅觀眾啊，同埋呢個嘉賓去講一啲嘅咩啦。咁我覺得有一個角度咧，就我冇，如果冇聽到啲，我就冇好重要角度係冇講到嘅，就係話係我哋係更加重要就係話唔好因為。我哋喺呢段期間裏面發生過一啲嘅啲所謂叫騷擾或者暴力嘅一啲嘅事件，而去好輕率地去將嗰個選舉日期褪後或者甚至取消，因為如果真係咁樣做的話咧，係反而咧 係做一個好大嘅一個所謂叫做係錯誤嘅信息，亦都俾到某啲人覺得就原來呢種方法我係可以影響到選舉嘅日期，甚至乎是否如期進行嘅。咁對於往後嘅所有選舉咧，係非常非常壞嘅。 有啲建制派嘅人士會覺得，即係而家嗰個襲擊同埋破壞嘅情況，會令到一啲嘅候選人啊、選民啊會恐懼，同埋即係影響佢哋嘅選舉工程。 其實講真，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咧，都係意見分歧，甚至乎一啲所謂動盪嘅社會都有咁噶啦。咁我哋相信就係，既然我哋一個仍然即係林鄭政府認為仍然係有效啦，能夠係即係管理到嘅警隊係強有力嘅，咁我哋希望咧就應該係盡量即係令到呢件事係如期發生。即係話，如果純粹其實咁你睇翻就話，你問我哋嘅角度就係 so far 即係所以發生嘅嘢咧，我哋唔可以話係一個太嚴重，當然一件都嚴多呢個事實嘅，係啦。如果要去到好嚴重的話，我相信所有人而家出嚟已經話啊要叫停咁樣。咁但我又希望社會上唔好真係做，即係政府唔好做一個決定去做壞個先例啦。就原來發覺呢個方法係可以喺往後嘅選舉裏面仍然能夠影響到嘅。咁呢個我都係特別要，即係呢個一個多一個角度係要考慮咯。 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啦。我哋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新聞之後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而家近住御港湾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7,847点，升咗158点，主板成交额778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7,863点，升咗36点，成交张数3,703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9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7点，升咗56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33.6跌咗4毫，盈富基金28蚊升1.5毫，美团点评98.5升1.9，建设银行6.56升1.1，中国平安94.45升4.5，友邦保险83.35升5.5，长江生命科技1.11升2.1，石药集团21.4升9毫，港交所253蚊升1.8，汇丰控股60.2跌1.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大成食品、信泰控股、环亚传媒、FSM Holdings 和开明投资。五大跌幅股份是高山企业、基石金融、拉近网娱、环球数码创意和融信资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1，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08，港金系报13,88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84.06美元，卖出价系1,484.43美元。港汇指数报106.1，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较早时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咪清咗场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喺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接近富荣花园，东隧的港岛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房。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繁忙，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介乎御港湾至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新界那边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是车多，龙尾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外荃湾的沙咀道和大河道交界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大挤塞。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去九龙，以及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申理程招聘会， 我知11月13日至15日在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举行嘛，有超过70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5问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黄之锋被 DQ，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 如果政党嗰个政治理念同你个人系相矛盾，咁你就要澄清，要跟个人你系咪应该退党咧？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北京容唔容许我参选都唔取决于我到底系咪香港众志嘅一份子，因为当佢哋都多番定性我为港独头目，佢哋嗰抹黑系好明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麦家俊你好， 你好陆宇光。 嗱喺呢个反修例运动入边咧，大家如果喺一啲嘅示威嘅现场咧，可能都见过好多嘅示威者咧系拎住一啲嘅发出 一個光柱 雷射光柱 嘅物體， 係啦， 咁啊啲示威者就形容呢個係一個雷射筆啦。咁、當然警方咧就曾經喺一啲記者會上面展示過呢啲嘅雷射筆，形容呢個係雷射槍啦。因為事實上咧都有啲嘅功率上面嘅分別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器材咧，可能佢有啲功率咧係大啲，有啲細啲。咁啊，警方都喺記者會上面曾經展示過某一啲嘅雷射槍咧，佢形容為咁啊，照落一啲嘅报纸上面咧，会导致出烟嘅， 出烟啦，系啦，好似会火烧咁样啦，系啦。 咁而咧呢个问题咧，其实就喺呢个八月初嘅时候咧，浸会大学嘅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咧，亦都曾经喺深水埗买呢个嘅观星筆嘅时候咧，就被捕，咁就以涉嫌呢个嘅藏有攻击性武器嘅罪名咧，系拘捕啊方仲贤。当时咧都引起好多嘅争议，即系大家首先就系拗紧啦，即系呢个究竟系雷射筆定雷射枪咧？咁而呢个究竟系咪一个攻击性嘅武器咧？咁大家都有一番嘅讨论，亦都引发一啲嘅示威者包围警署，表达不满等等啦，咁样。咁好啦，呢个嘅画面啊，即系用呢个雷射器材呢个画面咧，就系好多场合都出现啦。咁到究竟呢样嘢喺法庭上面究竟系点样睇咧？咁就今朝早有一个嘅裁决咧，就成为咗大家一个关注嘅一个可能系参考啦。嗱，因为咧就讲翻个故事咧，就系、有一名15岁嘅中学男生啊，咁就喺9月21号呢个光复屯门公园嘅游行里面咧，就被搜出咧就系有藏有呢个嘅改装嘅长遮啦、改装嘅行山杖啦，同埋一支所谓雷射筆。咁于是咧就被控告咧就系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嘅工具罪，以及咧就系公共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系 咁咧就系拘捕同埋起诉嘅。 系 咁今朝咧呢个嘅被告咧就喺西九龙嘅裁判法院少年庭嗰度咧就系作出一个裁决。咁特别嘅地方就系咧，头先讲到两个罪名啊嘛， 系。 关于攻击性武器咧，本身咧就系控方咧就系控告佢咧就藏有长遮同埋行人杖， 系 咁，但系本身控方话佢咧就系、藏有呢个雷射筆咧，系话佢咧系作一个嘅非法 用途 嘅工 具啦，系 咁，但系咧去到今朝早咧裁决嘅日子啦。处理总裁判官咧，苏慧德咧就引用咗裁判官条例，就将呢个咧涉及雷射筆嘅罪名咧就改咗，就将原本咧就系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嘅工具罪咧，就改为有意图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而兼且咧就系裁判官今朝咧就认为，呢位少年系藏有雷射筆咧，系干犯咗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咧，系罪名成立嘅。 系。 咁呢个咧就可能系可能对之后嘅一啲同类嘅案件咧，就可能会有啲嘅 好大嘅影响啦，好大影响。 究竟雷射筆即系再下次有被告系发现咗兼且被控告嘅时候，系咪喺法庭上面都视为一个所谓攻击性武器咧吓？麦家俊会唔会觉得之后有好深远嘅影响？ 的而且确会有好深远嘅影响。我谂喺呢个争议里边咧，除咗头先阿陆宇光你讲嗰几个点之外咧，其实一直以嚟讲紧关于攻击性武器吓、雷射筆系咩个攻击性武器咧？其实喺坊间里边一直有好多嘅讨论嘅。譬如头先你所讲功率上面嘅问题啦，话之前咧其实浸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咧，其实之前佢哋买嗰种观星筆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大量嘅質疑，就係點解一啲警察話會係有功率上咧係相當大嘅一啲所謂雷射槍咧，會係喺一啲文具鋪度係可以公開地去售賣啦。即係如果依樣嘢真係咁危險性咁高嘅話，咁即係呢啲已經係開展咗好多嘅一啲討論啦。嗱，咁今次嚟講咧，其實頭先你講話嗰兩個唔同嘅控罪啦，點解一開始話係嗰個行山杖同埋遮咧係另外一個？控罪咧就係話管有攻擊性武器咧，因為佢哋有改裝過嘅，係啦。咁改裝過裏面咧，咁就可能喺嗰個爭議性上面少啲啦，因為可能亦都有一啲多啲嘅證據係去證明到原來即係改裝完之後咧攻擊力咧係會強咗，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危險嘅成分嘅。咁但係似乎我哋而家擁有嘅資料上面咧就係喺即係雷射筆呢一樣嘢裏面好似係冇改裝嘅。或者是即系冇任何嘅证据显示，我唔知道法庭迟啲会唔会公布更加多嘅资料啦吓。咁样喺呢一个咁嘅状况之下， 點解會由即係控罪 A 就管有適合呢個非法用途嘅工具，突然間會變咗 B 咧，即係會管有攻擊性武器，跟住之後係係會定罪添。咁呢一個係咪一個唔單止先例咁簡單啦，仲要係咪一個係一個理想嘅一個做法，同埋係咪一個開展咗一個好新嘅一啲做法，令到即係成個嘅 case 係好唔同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巨大嘅爭議嚟，我覺得。 我哋电话1872311啊，对于喺法庭上面即系将呢个嘅镭射笔嘅控罪去修改咗，大家有咩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我哋有请嚟一位法律嘅专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张达明。张达明你好， 你好张达明， 你好你好，系 点样理解裁判官啊将呢个嘅镭射笔所涉及嘅控罪改为咧系有意图管有攻击性武器咧？我知道可能即系当中涉及即系裁判官嘅权力等等啦。但不如讲下呢个嘅呢个本身个镭射笔嗰个嘅威力系个观点去证明先好唔好啊？ 不如咁样咧，我谂都又系要讲清楚咧。第一，我就冇跟得好贴咧呢件案出嘅证据啦。第二咧就系因为始终佢成个司法程序未必系完结嘅，即系有可能法官即系跟住有可能有判刑啊，或者特别喺裁判处咧一个好特别嘅程序咧，可能即系会有人申请复核佢呢个裁决啊，裁判仲要处理嘅话，甚至上诉咧。咁即系简单嚟讲咧，我都喺呢个节目咧，主要都系讲翻啲基本嘅原则啦，即系唔系话要对号入座，就系话喺呢件案里面嘅情况系点样嗱。简单嚟讲咧，就个法律咧对于攻击性武器咧，之前都有唔少嘅案例去诠释嘅。咁就即系若果好简单嘅讲法咧，就话若果一件物件，佢本身咧，即係亦淨係用嚟係去所謂傷人嘅、攻擊他人嘅，即係咁樣咧。咁呢個就係叫做本身已經係攻擊性武器啦。咁但係若果一件物件，佢可能有唔同用途嘅，即係其中嘅用途可以係傷到人嘅、攻擊人嘅。咁嚟講咧，咁個法庭咧就話咧，你就呢件物件本身咧就唔可以單單係我藏有呢件物件咧就會入罪嘅。你一定要证明到佢有个意图是去使用呢件物件是去伤害他人或者攻击他人。咁呢就所以变得做呢，譬如话若果喺镭射笔嘅情况呢，我相信呢就係话镭射笔本身呢点都唔会呢係会成为一个本身都必然係攻击性武器嘅一样物件嘅。因为佢有好多其他嘅可以合理嘅用途嘅。即不是攻击人的用途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若果要成功是去即所谓检控一个人藏有镭射笔，就变成是藏有攻击性武器呢，法庭一定呢是需要有足够的证据去毫无合理疑点之下推断呢，就是即个被告人他意图呢是用这件物件呢镭射笔呢是去即係所謂傷害他人。 了解。 咁我相信呢件案有個關鍵咧，就究竟喺呢件案裏面個裁判官有冇足夠嘅證據作出呢個毫無合理疑點之下嘅唯一推斷咧？呢、這個相信就係關鍵啦。 达明啊，即系头先咧，即系照你嘅解释咧，咁即系其实今朝法官所改嘅一个即系判决或者系个即系要落 charge 嘅一个方法咧，咁系咪即系预示咗其实法庭里边已经系有足够嘅证据去做呢一样嘢咧？因为照你所讲，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难系去咁样去改变即系嗰个被控嘅一个即系控告嘅一个罪名啦，同埋系直情系判咗罪成嘅。 嗱，应该咁讲。当然我不知道在这件案是否真的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呢若果裁判官呢是需要即所谓合法地去裁定他是这个修订罪名成立呢，他必须要信纳呢在这件案件里面有足够的证据，在没有合理疑点之下唯一的推断呢就是被告人是拿这些镭射笔呢是想着会来去伤害他人的。 因为都根据啲报道啦，咁其实裁判官咧亦都知道咧，系知识到咧系镭射笔咧本身并不是攻击性武器，但因为咧其实喺审讯嘅过程咧，其实有专家证人讲过咧系会伤及眼睛同埋令到皮肤咧系轻微烧伤噶，咁而咧而被告亦都同时系揾到被搜出一啲嘅装备啦，一啲防护嘅装备等等，咁裁判官就质疑咧系咪一个和平表达诉求，点解会有一啲咁样嘅装备喺度咧？咁所以咧就显示咧呢位嘅少年咧系有意图系用镭射笔咧系喺示威之中咧伤及警员或者其他人。 系啦，咁所以我就评论唔到咧，究竟佢作出呢个嘅推断有呢个意图咧？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咯？因为我不会知道。 好，不如都请张达明去评论一下咧两个罪名的分别，好唔好？因为本身控方所提的涉及镭射笔嘅就是讲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后来裁判官就将它改成有意图管有攻击性武器，两者有什么分别啊？ 当然咧，刑罚是不同的，特别咧，如果依家修改之后的控罪咧，就因为那个法例呢写得几死的，即不可以是所谓缓刑的。咁即意思呢就是说要跟返那个的案例的裁决呢，就他一定是要采用一个监禁式的刑罚的。咁但若果是原本的控罪呢，法庭那个量刑呢个弹性就大好多的。 即是意思是即是管有攻击性武器就是没得缓刑啦，即是如果是用一个非法用途的工具呢，就个弹性是会大一点的，是不 是？是啦，没错啦，即是他未必一定需要判他坐监啊成啊这样，但是如果今次呢，就是你一系就坐监，一系如果他未够岁数呢，那他就是去一些的所谓即是劳教所啊那类这样咯。 但这个定罪，这个是定罪之后的即是那个刑罚上面的分别啦。但是即其实怎样解读这两条不同的控罪呢？即是攻击性武器罪和这个即是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工具，即是其实两者中间那个即是好像都讲得通那样，即是两个灰色地带在哪里呢其实。 咁当然你咁听呢，其实知道呢两个控罪嘅元素係唔同嘅。 係。 你即係管有啲物件非法用途呢，呢、這个非法用途呢 就广泛啲嘅。 係去广泛啲㗎嘛。係。唔需要一定係去攞嚟去攻击他人呀，或者係去令到他人受伤㗎嘛。 係。 咁但当然啦，呢、這个控罪呢係比较多呢，就係嗰啲所谓藏有啲爆竊工具嗰方面啦。即係呢个係比较常用嘅佢非法。 即係撬开啲铁闸呀，即係类似嗰啲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变得做就唔係话拎住咩嘢咁样，你可能你会係諗住做啲犯法嘢咁样就会 明白 囉。 明白。 咁即係话其实讲緊嘅即係先前嗰个控罪呢係咪呢就係、是、未包括即係攻击性嘅，即係可能係攻击性武器嗰条罪呢係比较明显係指明係一个攻击性嘅意图呢， 即係一定係嘅，即係如果你係如果佢而家改判嗰条罪呢，就一定因为佢雷神乜本身就唔係本身不是一定攻击性武器呢，他一定呢就是说他觉得是有足够的证据去做一个意图的推断，即、就是你的意图是拿来去攻击他人的这样。 OK， 那而呢今次的涉嫌罪成的这位少年呢，其实他犯案的时候呢就是未够16岁的，15岁的啫。在两条控罪来讲，他罪成的话呢，其实对于一名少年来讲，他的遭受到的刑罚会不会不同的呢？ 会的，但是呢就因为始终量刑呢法庭都有好大嗰个嘅酌情权嘅，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就遗憾地咧就系用公安条例嘅即系攻击嘅武器呢条罪咧，基本上因为佢唔可以用缓刑呢个嘅取态咧，咁就佢又通常又唔会轻到罚款咁样，咁啊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是、基本上咧就似乎佢都系会预计佢系会作出一个系即系所谓监禁式、囚禁式嘅一个刑罚咯。 好啦，最尾就讲下咧，究竟裁判官今次咧就系引用裁判官条例去到修改涉及呢个镭射笔嘅控罪啦。咁其实裁判官嘅权力系可以去到边度嘅？ 嗱，当然。27条呢其实是几阔下的。 都比較針對裁判官的案件咧，係俾幾大嘅彈性咧，就話當審審下，總之未審結之前咧，如果發覺係出嘅證據同原本要告嗰條罪咧唔係咁吻合嘅，可能有第二條更加適合嘅時候咧，裁判官咧的確係有個權咧作出修訂，但係咧就都需要遵從咧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話如果作出修訂，会不会造成一种不可弥补的不公正的情况出现呢？啊，那就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同埋一个程序上呢，他一定要再重新宣读个控罪，俾个被告人问他认不认罪，亦都会需要俾机会他呢，睇下他有没有需要再次盘问之前的证人啊，或者传召一些新的证人啊，等等，你程序上呢，你要即是俾足个被告人呢，是有这个的选择咯。 嗯，咁裁判官可以喺乜嘢嘅阶段去到决定去修改个控罪咧？因为其实今日咧就系、是、一个裁判裁决嘅日子，就去到决定去到修改控罪啦。但其实其他嘅阶段可唔可以咁做？ 其实嗱，如果廿七条咧个写法咧系好阔嘅，其实过往嘅法庭嘅诠释咧，只需要你未完成晒成个审讯程序，即系你未判刑咧。你都可以修改嘅，理論上。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都仍然有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就話你越遲修改嘅時候咧，咁當然嗰個考慮咧就話，喂，會唔會係咁遲會造成一種不公正嘅情況咧？譬如過往都試過有案例咧，就係話，喂，如果你咁遲去修改，啲證據已經 call 曬啦，咁你重新嚟過冇錯，你理論上你話佢可以再重新傳召證人，咁但係呢個就必然會引致就會押後個聆訊、哦。但是个条例又写得好死，押后聆讯咧，你只能够最多赔俾被告人咧，系得5000蚊嘅啫。所以曾经嘅有官咧就话喺某一件案嗰度咧，佢个讲法咧就话，哇！你咁迟嘅时候，如果佢要因为咁样而去申请押后，佢律师费都唔止5000蚊啦，你最多赔得5000蚊俾佢，咪造成一种不公正嘅情况咯。所以咁嘅情况咧，咁嗰四个法庭咧觉得咁样做咧就唔可以啦，咁样。但當然就唔係咁死嘅，即係佢總之咧嗰個基本原則咧，法庭就要去睇咧，究竟會唔會喺呢件案裡面係會造成一種所謂司法不公正嘅情況， 張大明 可以去還手得到咯。 想問埋咧，即係如果裁判官咁樣決定去修改控罪，但係控辯雙方唔同意，會唔會有機會去即係更改呢個決定？ 都最後都係裁判官佢嗰個權利嘅。系啦，当然佢会听翻双方嗰个反对理由啊，成咁样啦。咁当然最后咧，亦都裁判官佢嘅决定都可以系因为上诉嗰度咧，睇下上诉法庭睇下裁判官判得唔啱咯。 嗯，好啊，唔该晒， 唔该晒， 张大明啊，多谢晒你，张大明咧就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嚟噶。咁讲紧嘅咧就系有一名喺屯门系嘅少年咧，就系被修改控罪噶。 司机的通话入边要求对方调查竞选潜在的对手拜登同埋拜登儿子有冇违法嘅行为。天气方面，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下昼，本港多处嘅相对湿度维持喺40%左右。喺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尼集结喺南沙之东北约4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晴干燥，听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黄大仙中心。今仔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平石村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龙尾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消防局。 东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丁九桥。咁另外，而家沙咀道同埋大河道交界，由于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嘅交通系比较繁忙嘅。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车龙排到近荃锦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出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仔啊，我有重要嘢同你讲啊！ 阿妈咩事啊？ 我第时咧，如果过咗身之后咧，要捐赠器官。 蔡，你好人好姐，唔好讲呢啲。 系啊，乜你仲古板过我噶？既然死咗之后都系长埋黄土，倒不如将器官捐俾有需要嘅人啦，可以遗爱人间，我觉得好有意义啊！ 嗯，好啦，咁我帮你上网登记啦。 唉，等你，我已经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咗啦。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1872311。我哋七點鐘新聞之前咧，就講緊咧，係有一名嘅15歲嘅中學男生咧，咁就因為被搜出係有呢個嘅改裝嘅雨傘啦，有改裝嘅行山杖啦，同埋雷射筆咧，就被控咧係涉及雷射筆嘅控罪咧，就係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嘅工具罪。咁就今朝早咧，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嘅少年庭咧係裁決噶。咁但係咧，裁判官咧就喺裁决之前咧，就将涉及雷射筆嘅控罪咧，就从刚才所讲嘅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嘅工具罪咧，就改为咧公安条例底下嘅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兼且咧判处呢名嘅少年罪成嘅。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啊！电话旁边有陈先生喺度。 你好，陈生。 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多谢主持同埋客席嘉宾啦。咁我想反映一下我个意见，就系咧我自己就从事同法律相关嘅工作嘅。 系。 咁我见到今次其实裁判官佢呢、這个即系临时喺庭上边做呢个决定咧，其实正正系我哋而家香港对于关于激光筆或者雷射枪系乜个武器，作出咗一个好清晰嘅定义啦。 咁當然頭先啊教授都講過話，即係呢一個定罪係可以再上訴，上訴庭有機會再解釋嘅。 係， 但我諗到呢一刻為止，唯一香港有法庭去説明呢一類型嘅工具係攻擊性武器，同埋咩情況下佢係攻擊性武器都解釋到好清楚啊！咁我自己亦都曾經中過呢啲激光筆嘅攻擊嘅，咁的而且確係有係會令到你個眼睛係唔舒服嘅。 係， 咁我諗我自己個人意見就係作為市民，我歡迎裁判官佢有呢個決定，亦都希望第日假設呢個少年佢再上訴嘅時候，上訴庭會有更清晰嘅指示，關於到底點解啦。咁但係都喺度呼籲，就係大家唔好再用呢啲激光筆出街啦。當而家裁判官已經定義咗，喺即係大家去示威或者任何情況下，係一個冇合理辯解帶呢啲激光筆出街，有機會係攻擊性武器嘅話。咁我希望大家个节目度都可以呼吁，即系少唔好再带呢啲出街咯，除非你真系去观星啦，系咪？ 嗯， 如果唔系对自己冇意思，同埋对个社会都唔系咁好咯。 OK， 好多谢陈 生 电话吓， 多谢你。 系我哋听多位听众有麦女士， 麦女士你好。 系你好，你好。我想讲翻我亲身经历嘅、上个礼拜五咧，我去新城市广场，因为我已经太耐冇去， 是 但系咧。一樣啦，喺地下好大班人，比較騷擾同埋好嘈。咁我都行埋同佢哋講咗幾聲，喂，你哋真係太騷擾人啦。咁結果咧就當然有百幾二百人圍住你哋鬧啦。咁我冇理佢，我繼續行。除咗行之外咧，都有十幾人拿住支你哋所謂嘅觀星筆， 係 咁係咁撩住你。係，我想話俾你聽，係真係好殘眼，同埋真係好限制。你可以話佢唔好埋你攻擊你，但係如果攞支筆係咁撩咗個人個面或者佢個背脊，然後十幾人咁圍你嘅話咧。我覺得佢係 attack 緊你嘅，你唔可以話俾佢聽呢樣嘢唔係一個攻擊性武器嚟嘅，我係絕對覺得個官判得啱嘅。而家啲細路咧係個個都拿住啲咁嘅嘢，一唔啱就走嚟照你，即係佢哋係唔會聽人講，唔會 care 人，而係佢哋真係好自私，佢就覺得淨係佢啱，佢完全唔聽，同埋其實係好騷擾啊！我哋成家人好想靜靜地出去食餐飯或者行下。我已經成三個月冇行過新市廣場，我終於忍唔住行上，結果我都真係頂唔順，結果我哋都係即刻開車走。咁點解要搞成咁呢？ OK， 好啊，多谢晒麦女士嘅电话吓。咁睇嚟都有啲听众咧，都系欢迎今次裁判官 嘅判 决 啦， 一个决定啦。咁同埋都觉得咧，系有啲人会觉得咧，呢啲嘅镭射笔咧，的确系有一定嘅攻击性。 就算冇攻击性，都有好大嘅骚扰性同埋伤害性咁样啦，系嘛？ 吓、啊，咁但系就即系呢段期间咧，实在又都有好多嘅示威者系用上呢啲嘅镭射笔咧，喺示威现场咧，照射警员啦，又或者系可能系照射一啲嘅纪律部队嘅宿舍啊。或者一啲佢哋唔同意見嘅人啦，咁呢個裁決之後，阿麥家俊會唔會睇到其實可能用呢啲雷射筆嘅情況會減少咧？ 我諗最重要咧，其實頭先無論係啲聽眾啦，同埋阿張達明所講啦，其實最重要就係要睇翻其實最後裁判官出嚟嘅解釋咧，就係喺啲乜嘢嘅情況之下，佢點樣用？是会被视作为一个有攻击性的意图，或者意图攻击性，或者是直成有攻击性的一个武器。因为现在其实某程度上来讲大家都有留意到唐根生其实头先都有讲过话喂他如果用防守性头盔啊、手套啊嗰啲咁样去攞去打人都算系攻击性噶嘛？咁呢个系要一个非常之清晰嘅界定，究竟一个平时可以用作好多唔同其他function 或者即系一啲功能嘅物件啦。如果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做攻击性武器呢，这个要我们等法庭要很有清晰的界定我们才知道。 剛才麦家俊就提到呢一位立法会议员陶谨申的意见啦，咁他就是今届区议会选举的参选人来的，咁他就参选呢油尖旺区的奥运选区的，咁他同区还有候选人呢就是李家宪。 你感觉是什么意思啊？ 喂，你咁喜欢做的你咪继续啦。 都说是你有问题的啦。 你都有问题的。 两种不一样的观点与立场，点先可以找到共存的空间？11月16日开始，每个星期六晚，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跟你一起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聘用听障人士做花艺应该冇难度啊。 咁如果要佢哋去教班，利用花艺去帮人做辅导同治疗，咁又得唔得呢？ 得啩。 东华三院旗下嘅社企两生花做紧啦，一齐听下佢哋嘅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因为自由而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因为间房好黑而害怕；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因为孤独而哀愁。 同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你又有几认识情绪呢？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今集透过专家讲座深入了解什么是情绪，星期六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6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麦家俊喺度。 你好，陆宇光。 嗱，麦家俊已经嚟到呢个大学嘅毕业季啦，咁、陆续都有大学咧举行佢哋嘅毕业礼。咁、但系今次嘅今年嘅毕业礼咧就会喺呢个修例风波之中咧、就举行嘅， 同往年好唔一样 嘅。系啦，就注定咧就好多嘅毕业礼咧都会同以前不一样啦。嗱、今朝早咧就有中大同埋科大嘅毕业礼啦，咁其实都见到咧有唔少嘅毕业生啦，咁就喺典礼上面咧都系表达佢哋嘅意见，嗌口号啦，譬如话中大嘅学生咧就喺播国歌嘅时候背向主礼台啦，兼且嗌出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口号啦。咁亦都咧见到系科大咧，亦都有同样嘅情况啦。咁有好多嘅人咧就喺台上面嗌口号啦。咁亦都咧系中大科大咧两间学校咧都有啲嘅人士咧就喺校园里面游行啦。咁亦都系要求学校去到谴责警暴啦等等嘅，亦都有啲嘅示威者咧冲上台抗议。咁呢个亦都见到咧系都好多嘅年轻人系参与呢场运动之中啦，所以都亦都借住今次嘅毕业礼里面咧去表达一啲嘅意见啦。不过麦家俊咧，咁其实系见到特别嘅地方系咧，无论系今朝早咧中大嘅毕业礼啦，以至到寻晚咧，其实科大嘅学生咧亦都有同校长史维咧有一场 公开对话 吓，咁都就住咧就系早前喺将军澳有一名嘅科大学生系怀疑从高处堕下重伤嘅事件咧系有关啦，咁佢哋一个公开嘅对话啦。咁讲紧今朝早中大同埋寻晚科大都有一个共通嘅情景出现咗，就系咧喺呢个学生嘅一个聚会期间咧，有一啲嘅内地生啊，咁就系喺一啲嘅人群之中咧，系有一啲嘅肢体嘅冲突。先讲咧就系寻晚科大嘅情况先啦。嗱，寻晚咧就个论坛上面咧有一个内地生咧就同一啲嘅本地学生咧就系因为政见不合，爆发咗肢体冲突。咁有啲嘅有呢个内地生咧就喺离场嘅时候咧就将本地学生咧就撞倒喺地下。跟住咧就有学生大叫私了。跟住咧就以一个雨伞阵去遮挡，同埋向佢挥拳。咁而涉事嘅呢位嘅內地生咧，就被打至額頭流血，咁而咧就喺推撞期間咧，係亦都有4名嘅學生受傷噶。咁而至到咧喺今朝早咧，咁就係喺中大嘅畢業禮上面啦。咁其實亦都有一名自稱係中大生同埋講普通話嘅人咧，唱住國歌咧，同埋攞住刀啊，去到咧中大嘅百萬大道烽火台前面啦，咁咪指罵住一啲嘅同佢唔同意見嘅學生啦，咁之後咧就被保安帶走。咁見到兩宗嘅事件咧，都有內地生咧就同本地學生發生衝突，點樣睇呢個情況？ 我諗第一樣嘢真係我感到係即係好傷心同好遺憾嘅，因為第一我谂冇人会想见到喺校园里边咧，尤其是即系会有咁样嘅暴力场面啦。咁我谂第一，我谂冇人会想去支持佢暴力嘅，呢个第一点。我谂第二点咧就系在于咧就系其实亦都网上面好多人会讨论啦，就系究竟边个喐手先咧？咁啊好多人会讲话喂科大里边系内地生佢首先离场嘅时候无端把事同人拗咗几下就推人哋落地。咁一定係人哋衰先㗎啦，咁樣咁就所以就即刻要做一個私了嘅狀況咁樣。咁我諗其實咧，依個係揭示咗更加大咧，就我諗唔係話在於邊個去喐手先嘅嗰個問題，而係在於其實而家我諗無論咧校園啦，或者喺街頭上面啦，即係好多嘅一啲所謂私了嘅行為咧，其實都係可能佢哋示威者或者係做私了嘅人咧，會講話其實係人哋對方喐手先嘅，人哋對方咧係即係企圖去傷害我哋先嘅，所以我哋要團結起嚟做依樣嘢咁樣。咁我諗而依個狀況咧已經係去到一個點，就係在於兩邊因為政治嘅意見好唔同，所以咧要去到 即係已經唔係一個大家可以對話嘅情況，要去訴諸暴力同埋訴諸武力去解決大家嘅一啲即係政見上嘅不合。依樣嘢係一個即係我更加覺得係一個深層次嘅問題。即係而家已經個社會去到一個位係，我諗唔單止係校園啊，即係去到邊一個場景，只要咧係大家係講緊個政見咧完全唔啱啦，咁就可以大打出手啦。即係依個係我諗而家係個社會性結構嘅問題，依個係好難搞。 大家對於呢個題目有啲咩嘅諗法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麥家俊都講得啱啊，其實因為即係呢啲嘅。即所謂私了啦，以至到政見不同嘅人咧去發生打鬥嘅事件咧，其實都唔係淨係校園裏面出現過啦。咁其實社會上面都見到好多嘅一啲示威現場啊，或者係一啲唔同人士嘅一啲爭拗嘅時候咧，都出現過噶。咁但係講翻喺大學校園之中咧，咁其實近年都有唔少嘅內地生嚟到香港去到讀書去到交流啦。咁而亦都有啲人都觀察到，尤其是以研究院啊，咁都比較 多啲內地生嚟讀。啦，系的而且确。 咁究竟佢哋嘅意见系乜嘢咧？咁佢哋即系有啲人都会觉得啊，其实喺内地嗰个嘅文化或者观念，对于今次香港呢场嘅反修例运动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意见。 嗯。 咁但系佢哋落到嚟咧，香港咧就可能面对住好多喺大学里面嘅同学啦、本地学生啦，都可能系支持甚至系参与呢场运动嘅时候。咁啊，應該點樣相處呢？即係好似一個兩個所謂文化唔同嘅背景嘅一兩堆人就擺埋一齊嘅時候，應該點樣相處？ 我諗坦白講咧，喺而家呢個情況裏邊咧，係好難嘅。個情況好難嘅意思係咩咧？我都相信咧，即係一啲內地生，無論係研究院嘅學生又好啦，或者本科生又好啦，我諗佢哋而家喺香港嘅校園裏邊咧，我諗即係個氣氛咁崩緊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嘅日常嘅生活啦，唔多。我唔少會係被打擾嘅，被打擾嘅意思係，我諗會同即係可能佢哋操普通話嘅時候啊，或者可能講一啲嘢嘅時候啊，可能會即係本地生有好多嘅一啲可能比較激烈啲嘅反應啦，或者係可能亦都會覺得同我諗嘅香港會有啲唔同喎，即係你喺網上面睇翻啲內地生寫嘅嘢咧，都係咁樣。咁所以我諗佢哋受嘅壓力咧，唔少嘅。咁但係當然同時間即係佢哋嘅反應會係點咧？的而且確咧，我諗遠啲去睇咧，自從即係2012年啊，或者近依五至十年咧，即係北京政府開始去講中國夢之後咧，其實越嚟越多嘅內地生咧，其實你唔單止係嚟香港嘅。如果大家去即係網上面去睇，或者更加多報道咧，其實由去美國留學嘅又好啦，去英國留學嘅又好啦，其實佢哋都係會對於一啲佢哋認為去批評中國政府或者係中國政權或者佢哋文化或者係民族嘅嘢咧，其實佢哋嘅反應都好大嘅。當然啦，即係佢哋會對香港嘅留學生啦，或者甚至乎台灣嘅留學生啦，佢哋嘅言語嘅激烈嘅反應咧，都係比即係往常大家可以公開討論嘅承受點都係少嘅。咁如果將呢一啲咁樣嘅諗法，呢一啲咁樣嘅背景，再加埋而家香港嘅政治生態嘅話咧，你可以大家可以想像到啦，喺香港嘅校園裏邊，即係內地生同本地生之間嗰、那個即係嗰個嘅衝突或者嗰個嘅緊張狀況咧，可想而知。 係，其實咧都見到今日咧，中大校長段崇智咧都喺畢業禮上面咧有一啲嘅講話啦。咁其實都幾發人心省，或者都可以成為咗今次嘅一個內地生與本地生嘅一啲衝突嘅一啲勸勉或者注腳啦。因為段崇智咧，其實今日咧就喺畢業禮裏面咧，佢都幾特別，因為佢冇抌開咗一啲官式嘅演辭，一啲預先寫好嘅稿咧，佢抌開咗。咁佢咧就話咧，望住台下咧幾千人咧，就係發出一啲嘅內心嘅説話。咁其中咧有一點咧就係講到社區嘅，因為佢就講到話每個人咧都活喺社區之中，冇人係孤島。話咧我哋嘅社群咧好多元，有唔同嘅人、唔同嘅價值、膚色、唔同嘅衣着、唔同嘅文化。我哋生活埋一齐咧，社群有生气，建基于互相尊重同互相理解。我哋嘅生命咧，有如乘坐飞船喺时空穿梭，终有一日咧，我哋会到达终站，而系会问翻呢次嘅旅程何在？旅途嘅意义就在于咧，你为呢个社群咧做咗啲乜嘢？咁所以都见到咧，其实段崇智都特别拣喺呢个毕业礼嘅场合上面咧，讲到社群嘅多元性。咁你又同唔同意呢番说话？ 我当然同意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即系一直以嚟咧，即系我谂唔单止系香港啦，即系一国两制嘅地方，而系全球嚟讲嘅一个理想嘅状态嚟嘅。即系我谂好多嘅地域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 民族或者係唔同嘅一啲背景嘅喺埋一齊，係嘛？咁即係如果你喺個社區裏面一齊去生活嘅時候，當然大家互相尊重係一個係一個和平同埋一個共融嘅社會裏面必備嘅條件嚟嘅。咁但係好顯然，而家個狀況就係我哋喺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社會環境裏面咧，一啲好憤怒嘅示威者或者市民就覺得依一個本身嘅基本條件冇咗，佢哋可能會覺得就係話唔係我哋去撩人嘅，係點解即係我哋和平去話俾政府知有啲即係我哋覺得唔啱嘅嘢嘅時候，點解遭到咁嘅對待咧？咁樣會有咁嘅仇恨。咁所以完全段校長講嘅嘢非常之同意，即係喺一個理想嘅國度裏面，我哋依樣嘅依啲價值、共融嘅價值、和平嘅價值、互相尊重同多元嘅價值，一定會係我哋希望會達到嘅。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在於好多嘅市民，無論係講緊內地生又好，本地生又好，都覺得依樣嘢已經不復存在嘅時候，我哋點樣修補？我諗依個先係最大嘅問題。 有好多嘅思考俾到大家啦。我哋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都打電話嚟咧，係就住呢啲嘅問題發表意見。電話旁邊有孔先生， 孔生你好， 孔生係你好啊， 你好請講。 係啊，我其實就覺得奇怪嘅，即係點解大家又唔會考慮一下點解選擇做私了嘅人會去用一個報警嘅方式去解決問題咧？ 係， 即係究竟係咪因為佢哋覺得報警已經冇用咧？定係點樣咧？因為按道理啊，應該係要 去報警㗎，係咪？係交俾警方處理啦， 係咪？解決㗎嘛。係啊，即係警方應該就係去做到一個叫做檢控的工作的嘛， 是， 所以但是现在应该有些问题出现了、大家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一些状况是选择不信任这个机制呢？ 有些人是觉得不再信任警方咯，所以觉得报警可能他们觉得个效率 浪费了，他们 会差一点，是 吧？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脱离了个机制，选择不报警，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咁样佢哋就变咗我哋眼中所见到嘅怪兽咯。 好多谢孔生嘅意见啦。我哋听到位听众有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 梁先生。 咁我简单讲一讲啦。其实我觉得佢嘅意思咧，头先个听众本身都有少少谬误嘅，就系你唔可以话你唔信警察，咁你就话可以诉诸私了噶嘛。咁照我咁樣講，好多賊都唔信警察㗎啦，咁係咪佢所有嘅行為都可以數諸私了呢？咁呢個邏輯根本就講唔通嘅，係咪？但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你聽唔聽到？ 聽到， 繼續。 跟住第二樣嘢就係、咁佢哋成日都講一個道理，就係話你因為警察佢哋唔知成日報警，然之後呢警察拉返佢哋，所以就咩原告變被告，所以佢就唔會相信警察。但佢唔諗下點解警察會拉佢哋先，因為佢哋本身都做咗一啲犯法行為，佢哋俾人拉咗。咁后嚟点解佢哋要选择私了呢？系因为佢哋做咗啲犯法行为，佢哋唔想俾人拉，所以佢咪用一个最有利自己嘅方式去解决呢件事咯，就系、选择私了。 Okay. 所以我唔希望啲人成日将啲黑白颠倒咗。所以今时今日去到呢一个地步，你哋可能成日讲话咩内地生同本地生嘅冲突，喺我角度嚟讲，呢样嘢唔系一个冲突，而系一种欺凌。 OK， 好多谢梁生嘅电话吓，都好清楚。麦家俊，不如简短咁回应一下两位听众。 我谂我嗰两位听众里边讲咧，就系咧而家个制度上面咧，就系大家都唔希望话即系当有一个暴力开始嘅时候咧，另外一方受暴力嗰样咧就会系即系以诉诸私了嘅，佢都希望依然相信制度。咁即系呢个当然亦都系一个正常嘅状况里面最好嘅嘢咧。咁但系而家都系嗰句啦，大家都明咧而家个状况系唔理想嘅，我都唔同意系咁样做嘅。咁但系世界上点样停落嚟咧？呢个系大家值得思考嘅问题，因为已经五个月同时间不嬲都系咁样，咁但系解决唔到啊。 好，做一个节目预告啦，7:30新闻之后呢，我哋呢度会播放呢个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咁取代咗本身嘅自由风节目㗎。跟住落嚟呢就会播呢个嘅屯门区议会嘅附身选区嘅论坛。咁其实香港电台呢今次亦都系按住呢个各个区嘅争持激烈度啦、公众关注度啦，去挑选部分嘅选区呢，就邀请啲候选人呢出席呢个嘅选举论坛，让大家认识更多候选人㗎。转头听听呢个选举论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大埔发生斩人案，一名女子身中多刀，清醒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 事发喺下昼约四点，一架私家车喺大埔撞向一架七人车，私家车上嘅男子落车，持刀袭击七人车女乘客。七人车司机报警之后，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院。食环署公布，考虑到目前社会情况，明年全港15个农历年宵市场将不设干货摊位，只是提供湿货摊位集中卖年花，亦都不排除在摊位竞投成交之后，基于公共安全或其他理由暂停或取消年宵市场。过去20多年都在维园设摊位的支联会说，政府有政治目的，不想看到整个年宵市场都是反政府的货品。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认为，反映安排反映政府怕了香港人，质疑政府是否没有能力处理民愤。民主党议员黄碧云批评政府带头打击本港经济，并打压政党的言论的政治言论，有兴趣尝试创业的学生亦都会失去经商机会。区议会选举今个月24号举行，选管会说正全力以赴作准备，并为有机会出现的突发情况制定应对方案，强烈呼吁社会必须回归理性，保持冷静，停止一切暴力或威吓，让选举能够和平有秩序进行。选管会发言人说，近月社会示威冲突不断，特别是在周末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有候选人和公众人物受袭，议员办事处被毁坏等情况令人十分担忧，强调选民的选举权利不应受到暴力或任何不当行为干扰。伊朗原子能机构表示，已经取消一名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驻核监察员的认可资格。机构在网上的声明说，该名女监察员上个星期进入纳坦兹浓缩铀厂的时候，怀疑携有可疑物品而触动大闸的警报系统。声明未有交代他有没有或者是携有什么物品，只是表示伊朗当局已经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并会就事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的女监察员亦都由伊朗启程前往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在地维也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干燥，明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比较多车啲，龙尾接近爱民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主要是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那段依然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仍然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希尔顿中心。另外在荃湾沙咀道和大河道交界有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挤塞。沙咀道去丽城花园方向的龙尾排到德士古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在晚上又或者能见度低的时间出街，可以着浅色又或者是鲜色的衣服，等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以清楚见到你。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